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都，欢迎收看《名侦探阿都》。中华职棒的球员非常的多，但是每个人喜欢的球员又不一样，所以今天这集就是要来帮大家收集中华职棒里面前十名大家喜欢的球员到底是谁。首先呢，我先请出我的私家侦探 YY 同学。中华职棒有在看吗？ 有一点点。 那里面的球员你最喜欢的是谁？ 王威成吧。 为什么？那就来看看你的王威成今天会不会上榜，我觉得一定有在榜上。好，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好，我们现在先来看看第十名是谁。 第十名是谁？你觉得会是谁？ 我觉得中华职棒里面有400位球员吧，因为每一队至少假设100位的话，五队就有500位了。 我给你一些 啊，你给我一些提示好了，我去猜一下。 对于粉丝喜欢他的理由，里面有其中一个是他打球很有风度， 打球很有风度。 对，即使遇到对球队或个人不利的判决，他都不会发脾气。 哦，那应该是从日本来的陈杰宪吧？ 他是一个完美的男人。 完美的男人是在形容我吧？ 好，这个很关键哦。利用疫情没有比赛的时间多加练习，在复赛后大放异彩，唱歌很好听。 那文杰啊，我觉得中信兄弟很赞，大家都输。 第九名是。 第九名。 再看一下，喜欢他的理由是感觉到很好交朋友。 很好交朋友。 又很顾家，结婚的男子。 有结婚的男子。 对。 自豪。 在场上很有平静，而且他抢走他们家威城两次安打王。 杰宪，陈杰宪有几票？ 17票。 17票，跟文杰很近 差一票。 上礼拜的陈杰宪介绍影片，大家看了没？还没看的，点击右上角去看哦。 再来第八名是。 第 八名他得到了19票。喜欢他的理由是他始终坚持他的理想，爱他原本爱的那个方式。他很有内涵，而且他长得很帅，又很会打球，然后他为棒球尽心尽力。 周思齐， 积极派 啊！听到这个就大家知道周思齐。我这两次去看总冠军赛，都有跟周思齐的人情立牌合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跟周思齐本人合照。接着第七名是 他得到了21票。为什么大家喜欢他呢？他打击很稳，长期守备，优质优质。 长期守备是什么？优质优质，谁写别字啊？ 他对球迷很友善，他挥棒的姿势很帅。 举击好。 对，是许继豪， 真的是许继豪。 对， 每个球员都对球迷很友善。 谁会说对球迷很恶劣啊？ 有的球员在忙的时候就不会想跟人家合照，可能就会 臭脸，太累。 对，臭脸留给人家不好的印象，不一定啊，这是还是要看人。 第六名，他得到了22票 哦。22票，每个票数都很接近。 有球迷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有英雄命。 然后，那跟詹子贤可能就入榜了哦。 幽默感十足， 詹子贤，可是詹子贤应该会在前3啊，我觉得。 他很努力，他为了抢下那一分，然后滑到本垒的时候受伤。 好，林志胜，我觉得林志胜最经典的就是那个冲撞裁判。 第五名他28票， 现在六个哦，大概都是拿20几票，已经到第五名了才拿150票。 他现在在中华职棒，可是他不是线上球员。可是真的太多人喜欢他了，真是多到他现在还是第五名。 那我想答案应该就是蝉联人气王的恰哥。 对， 大家说的原因是什么？ 这边有一个球迷，他写得很认真，他写说他洁身自爱，从未参与黑箱事件， 就算已经退休了，还是可以拿到第五名。 其实很多人都是。 好。 再来一个很关键，深邃的眼神，建功时更加迷人。 深邃的眼神是什么意思啊？ 深邃眼神，他的眼睛很有神啊，看起来 不会飘浮。再重整一下， 爱家又有英雄名，应该是张志豪啦。 答对了，就是张志豪。 进入我们的前三名，第三名打败张志豪，打败童正明，第三名是，请先说原因。 看到他打击的时候就超强，手背也超会守， 手背跟打击都很好，打手兼具的男人。 对，打手。再来很关键哦，可爱又可怕。 姜昆宇，不是他2020年刚首秀。今年已经跳到第三名，打败张志豪又打败恰哥、 林志胜， 还有林志胜、 周思齐 ，王胜伟哭晕在厕所。我手背呢？我的手背也超好啊，为什么我没有入榜？接着就是第二名了，第二名是谁呢？ 第二名他得到了54票， 翻倍哦， 拉开差距了。 请说一下原因。 很会唱歌，他喜欢捉弄队友。 陈江河还偷过人家的桃子。 那你有听过陈江河唱歌吗？ 有啊，上次还有龟仙人。詹子贤要入榜了吧？ 唱歌很好听。 詹子贤要是再不入榜，就有点夸张了哦。 就会跌出10名。对啊，就是詹子贤啊。 接着就是我们中华职棒最受大家欢迎的球员，第一名是。像我们这边先来揭晓一下原因。 好，这边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可爱。 很可爱。 很可爱。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可爱啊？再来一个，他的帅可以抵过一切。 哎，我林安可蛮帅的哦。 应援曲很好听。 林安可。 郭富 林，你不能这样讲吧？郭富林那根本就是人家的歌啊！ 即使13轮进入中华队， 还是 不怕出身低。 王威成， 他说他是中信兄弟的招牌三垒手，他的毅力 招牌三 垒手学习。 我还记得伯纳曾经把他放在二垒。 觉得王威成他得到了几票？ 碾压下面的得票数啊，因为人前面都是50几票，第一名的王威成得到196票。 果然， 这 王威成可以突破王威成。 我觉得陈杰宪很厉害，在这满满的黄海当中，陈杰宪还是杀出重围，待在了第9名的位置。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遗珠，你觉得陈成威他？非常的厉害，他跟李正昌一样，14票。他喜欢陈威的原因是因为他很会撩妹，还有他会觉得他讲话酷酷，然后冷冷的，他很高冷。 冷冷的眉宇在脸上胡乱的拍。 我记得我们好像是调查中华职棒，我们这里面出现了2名不是中华职棒的球员，一名是大谷翔平。 哎呦，刘一天卡，笑死！你不知道大谷翔平的领域展开能力叫做笑死吗？領域展開。 那个是吴志扬。 吴志扬？ 对。 喜欢他的原因是， 他觉得他是规则辅助鬼才，他可能精通我们比较不熟悉方面的规则。 就是翻开书有没有？然后就突然就抽出一条无字天书。 他们还有喜欢。林奕泉他喜欢的原因是他很弹。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林奕泉会被说弹吗？因为他输球也要弹，人家手背失误也要弹，别人吵架他也要弹，他什么都要弹，不管什么事情，就是第一个抓出来骂啊！输球也奕泉，失误也奕泉，国际赛拿第5名也是奕泉。 还有人喜欢胡金龙。 说真的，之前的12强要是没有胡金龙，真的。我觉得我们要拿到第5名其实也不容易。好啊，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调查。我觉得最扯的是中信兄弟霸榜，只有陈杰宪突破重围，待在第9名的位置。不过这个也有多数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客群里面多数都是中信兄弟的粉丝，其他的粉丝赶快来啊！有没有来了，你们就可以赶快 多 帮你们的球员顶上去。我觉得苏志杰没有上也是很夸张啦，没有到前10名。 我觉得林安可， 我们两个虽然是兄弟的球迷，可是同一的还是很喜欢。 活活生生外野闪帅。 那大家下次还想要看名侦探阿都调查什么样的案件呢？也欢迎在留言下方告诉我们哦。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喜欢我的影片也别吝啬帮我点个喜欢。如果可以，欢迎按下订阅以及分享。我是阿都，他是 YY， 我们下次见，拜拜。